可以将一首歌 Running Out 来送给大家了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可以归入到开头秒杀系列吧，是吧？所以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很多人收藏歌单里边的一员了。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赶快把它收藏起来吧。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没有思前想后，没有小鹿乱撞，爱就要理直气壮，想尽一切办法来占有你，得到你，不要拐弯抹角，敢爱敢做的女孩才会超级精彩。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万妮达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是 For You。 I think I might be into you.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你让我灵魂出窍。Boy,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想问点到，想问点到，不能只是君子而已。我跳进你的棕色瞳孔里，哪怕全世界与我为敌。我已经沉沦，已经沉沦，但我只能藏在心里。有些话我不能说出去，我只有在心里哆来咪。想和你拥抱，你在我身体里燃烧，请把我留在你旁边。 Oh,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你就像看得见的风，我不能得到，我的烦恼却像毒药。我害怕我们没有可能，想得到你，跌宕起伏，想贴着你，划过你的皮肤，柔软的是你的嘴，藏在爱的瀑布，求求你来呼唤我，把我带到无人之处。 OK， 来自万妮达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For You 啊，那所以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曲，很多女生们能够感悟到自己的一些爱情的理念哈。好啦，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最新的作品了，我不确定。那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呢，胡彦斌的尝试转型啊，开始创作了电音苦情歌。论音乐素养和功底呢，我相信呢没有人会质疑他。比较惊艳的是，胡彦斌呢在歌曲里边简单直接的虐心的歌词，基本是不给自己留任何的余地的。这首歌呢剖析了失恋之后的情感挣扎，不确定是否有坦然自若的决心，再遇见你呢只能假装不熟悉，不确定是否有抹去回忆的一种勇气。那有关你呢，只能从旁人的口中打听，对于你呢，只能够选择下意识的逃避。真心爱过的人呢，大概就是在这首歌当中都能够找到一个对应的你哦。所以呢，听听看来自胡彦斌的我不确定。张秋琴， 这些年见面都假装不熟，谁给的逼着也假装着说、yeah、度过了最长的所有偏不过心里的感受，对你的听说全部都来自共同好友，不问何时怕覆水难收、yeah、在爱里念旧别人不想有手，去哪里逞强有人会感同身受，别指望来了就会问故事变得，别一股深情就一定会感动，我不确定记忆的相片再有多久才能彻底把你抹去，也不肯要记得大度的勇气，在高潮如意担心感情，我 只能像现在这样，不吵不闹不卑不喜，安安静静待与你再无任何交集。我不确定，就当我在遇见你。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反传统，反庸俗，自由自在，敢与众不同，打破了女性的传统印象，那勇敢的做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和陈星汉合作的一首作品，叫做是恋我癖。那概念主张，无论什么样的自己呢，我都喜欢。这里呢，用轻声吟唱的方式呢，来告诉大家，爱自己，喜欢自己成瘾。而蔡依林呢，一直以来呢，都是很关心社会的话题啊。这样一首歌曲呢，也讲述的就是关于自我认同这样的一个故事。无论是什么样的自己，首先呢，自己都得接纳。所以说，故事表达的会比较隐晦，不同的人呢，应该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听看，来自蔡依林带过我们的《恋我癖》，掌声有请。 想，何必掩饰，没什么不该固执，自我中心又怎样，你我在不同视角兑现真实，恶意宣誓，我就是最美好的构造。 麦芽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啊！那被爱的人在另一方的眼中呢，总会是特别特别的，他的声音样子自然而然的呢，在你眼中形成了另外的一种印象，而这种印象呢，就是爱的一种模样了，是吗？那前奏呢，如同蜻蜓点水一般，一点一滴的渐进，像一步步的探索进了一个童话般的故事。那 Zara 唱的是沁人心脾，一股甜美的芬芳呢是扑面而来了，久久回味这颗薄荷糖带来的轻快悦耳，余音渺渺，那这会是一场多么美妙的 symphony 啊！所以呢，我们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 I've been hearing symphonies before all I heard was silence, a rhapsody for you and me, and every melody is timeless. Life was stringing me along, then you came and you cut me loose. Was solo singing on my own.I can't find the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 song is on repeat, and I'm dancing on to your heartbeat, and when you're gone I'm feeling complete. So if you want the truth, I just wanna be part of your symphony. Will you hold me tight and not let go? 爱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天赋可能性，真是别说跟我力，连我自己都不信，读我重来的发明，空白电视跟音乐小一起整理的精神性口气好发力，而是在扛着巨人的压力走得顺心，一岁一面积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断腿碰到没第一，落想沉迷不住1987决定放弃，你没脾气好发力，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是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我不懂特别的关系，身上星座会暴击，我自卖自夸的神经，今夜学不会弹琴，小脑只剩当黄金，独行书边上机器别客气，加点身体想想物理好 body， 而我这造型半夜摆不出帅气，挂也挂不好听，谁说不挂神经，打错转位破茧，命令我把这可爱的杀气，当你降低防备力不小心去只有你赢得彻底好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直来直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 于是不见光的死宅，越有突然爆掉冲上余下的世界，我没想多拼命，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娱乐精，我的交情不是病没关系，还尽量比等待眼睛 a body， 或许人类不同的情绪感染太多的非感，迷失主义和我逐渐制作简单的才是有力的回击，导致的距离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上进了游戏有个沉默的你 a body， 看世界太平庸，我猜到没朋友，去不造作，深藏一生追求。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 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首播，凌晨2点重播，时光的经典，永恒的魅力。 每天起床第一句由我们来叫醒你，多全心烦不着急，音乐互动陪伴你，把学早起好累心，好歌给你来打气，努力我要努力，活力慢慢上班去， 叫醒你叫醒你叫醒叫醒你叫醒你叫醒， 青春活力谁能敌， 让音乐来叫醒你。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还是静鱼河。 哎，月月鸟小哥哥， 欢乐你的上班路， 我们一起学马甲， 我跨上沙漠之路， 我是隔壁的海上 DJ， 甭管听歌还是唱歌，我都会为你认真选歌。 FM

一点，远方沉默的远方，一路上为谁感动，为谁忧伤，我听见在春天，与整个世界，或许只是一次擦肩。唱一首歌，怀念什么？还是期盼着下一个相遇的起点？远方。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陈敏带给我们的《远方》，沉默的远方啊，没错，陈敏的音乐呢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好像呢隐藏在都市的人群当中，你看不到他，他却会把你的心事尽收心底，这就是一种动机先行的歌啊。那说到远方呢，当我们谈论远方的时候，那我们其实都在谈论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比如说流浪、感动、忧伤等等等等。那好像有一点呢，可以让我们形成共识：远方呢，承载了我们所有对未知的一种幻想啊。它可能并非想象中那么的明亮，它的意义呢，就是让那颗活在当下的心始终走在通往未来的路上。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可以算是一首励志大歌了，是不是？好了，感谢陈敏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歌。好了，那接下来呢，又要为大家推荐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了。让我们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能量新歌，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游戏这个东西总是让人又爱又恨。爱他的都是玩家，恨他的都是玩家的另一半。当你在微信群里高喊大吉大利今晚吃鸡的时候，说好的约会呢？说好的浪漫呢？说好的不见不散呢？暴走蜗牛乐队推出了都市宅男情歌，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略带怨念的歌词，像是在隔空喊话各位游戏宅，再不放下手机你就跟他过一辈子吧。 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暴走蜗牛》。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 最近的你还好吗？每天都还在吃鸡吗？大吉大利是我们的运气，可是上帝也会抛弃长城让我见不到你。上课的时候玩手机，坐地铁也都想着你。中山公园迷路了好几次，偶尔写诗，朋友的聚会都不想去。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好想和你一起玩耍呀，每天每天都想牵你手到淮海中路上慢慢走。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好想和你一起发呆呀，就算老了的时候也要做复兴公园的萨克斯手。淮海中路上慢慢走，这个星期日你有空吗？好想和你一起发呆呀，就算老了的时候也要做复兴公园的萨克斯手，也要做复兴公园的萨克斯手。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欢迎回来，我们来继续听歌。那宁华宇的新歌 Don't Tell Mama 呢，最近是温暖的上线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的 MV 呢，创意采用了漫画彩绘的一种形式，以童真少年的视觉观感呢，表达了对妈妈的一种爱。那将那首歌曲的曲风呢，是轻快清新，那搭配着宁华宇活力温暖的声线，给寒冷的冬季呢，带来了一丝温暖。色调温和，旋律抓耳，感动满满。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样一首歌，来自宁华宇带给我们的 Don't Tell Mama， 掌声请。 请不要告诉他 Don't tell mama 讲话的哑巴，是从什么时候怕他牵我的手，太多秘密再不会对他说。 冬天妈妈， 请不要告诉他。 冬天妈妈， 别那爱说反话，不要让他猜透啊。反叛啊，嚣张啊，自大啊，多么浮夸。当我变得不像我，是否等于长大了？总抱怨他在我耳边不停地唠叨，可现在却发现忽然想念他的怎么、哦、时间的回到过去吧，让他再碎碎念一次吧，哪怕说话。 我们一起唱。 冬天妈妈，要不要告诉他？ 冬天妈妈， 怪我不会表达，记忆中的画面都变成慢镜头，如果还来得及说我的感受。 冬天妈妈， 想要听他的话。 冬天妈妈， 不说却很想他，想到了开朗微笑，原来早有回答，最想说却没有说的话。天画面多甜，这样一直梦有没有尽头？回到了小时候，你牵着我的手，翻转后露出了求救的小表情。冬天妈妈，反叛啊，嚣张啊，自大啊，多么浮夸。当我变得不像我，是否等长大吗？总抱怨他在我耳边不停地唠叨，可现在却发现忽然想念他的怎么、哦、时间的回头过去吧，让他再碎碎念一次吧，哪怕说想说却没有说的话，他懂啊。冬天妈妈，要不要告诉他？冬天妈妈，怪我不会表达，记忆中的画面都变成了镜头，如果还来得及说我的感受。想说却没有说的话， 在冬天呢，给妈妈唱这样的一首歌曲。不管外边的气温有多么的寒冷，相信妈妈的心里呢，一定都是温暖的，都是火热的。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你安排的是一首失恋的情歌，哈，是来自刘思涵带给我们的《走在冷风中》。那刘思涵的声音低沉啊，但是呢却极富温度，那声线呢与沉静中透出一些极致的感染力。那歌曲呢唱出的是一种女孩子在感情失败的时候呢，努力维持尊严的一种心酸还有倔强。那爱情呢因为酸甜交加，所以甜蜜的时候呢是更加让人迷恋，酸楚的时候呢让人更加难以忍受。但是呢这样一首歌呢也是想告诉每一个年轻人，你会伤会哭会不舍，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啊。那即使狼狈不堪，也请保持尊严，过去的就放在心底怀念，那即使这条路是寒风凛冽，也要坚强地走下去。所以各位亲们，你们能够感受得到吗？好了，最后一首歌刘思涵送给大家，走在冷风中。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啊。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吧，拜拜。 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难过